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29集，锋芒。小四子一瞬间看到的景象，扰乱了展昭的心神。人潮涌动，展昭此时心乱却未心慌，相反的反而心静了下来。展昭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中，他似乎可以听到从身边经过的汹涌人潮的气息，谁的平稳，谁的慌乱。各种从他们身上扫过的眼神，有一些是完全无意识的，有一些是探究的，有一些是欣赏的，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展昭敏锐地抓住了那一丝不怀好意的目光，静静地转过脸。如织的人流之中，展昭不经意地，似乎是完全不带任何目的地看向了一个方向。那一瞬间，目光相对，展昭看到了巷子口的一个人，那人正望着这边。显然，展昭这一个突然的举动让那人也是愣住了。就在他正愣的同时，展昭将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次，展昭捕捉到了那个眼神的主人，这次不是揪住狐狸尾巴，而是将整只狐狸都逮着了。展昭眼神一凛，突然一甩手，那人一闪身引到了巷子的深处。然而展昭只是伸了伸手而已，完全没有射出任何的暗器。可同时，展昭心中已经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那人功夫不错，可以说是个相当诡异的高手，功夫以前未曾见过。于是展昭又看了巷子一眼，递过去了一个警告的眼神，之后那人转身离去。殷侯就跟在展昭身后，刚才展昭的一系列举动完全是隐蔽的，动作也并不快，身边的人几乎都没有察觉，就连走在展昭身边的白玉堂也没做出任何的反应，好似是没看见。然而作为从小看着展昭长大的外公，殷侯敏锐地感觉到了展昭气息的变化，或者说他整个人都变了。殷侯也转脸看了看那个已经空荡荡的巷子，微微地挑起眉。展昭的转变让殷侯诧异，同时也有些惊喜。作为一个天分极高的孩子，展昭从小到大都是以一种江湖人无法理解的散漫在生活。没错，作为富有盛名的南侠客，展昭的性格却是极散漫的，他每天每时每刻都活得游刃有余。殷侯了解自己的外孙是个怎样极有天分又极度聪明的存在，以他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活得很轻松。展昭拥有讨人喜欢的外表，讨人喜欢的性格，极高的领悟能力，以及武学上令江湖同辈望尘莫及的天分。他从小到大就是个不会让人讨厌的存在，从小到大就是个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得到很多的人，因此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他的性格，单纯的将他定义为一个好的存在。长辈们觉得展昭是个好孩子，江湖人觉得他是个好侠客，官府的人觉得他是个好官差，甚至对手敌人都觉得他是个很好相处的敌人。这个太过好脾气的外孙从未办砸过任何一件事，也从未让身边的人失望过。然而在殷侯看来，展昭也正因为此少了一些锋芒。一个完美的存在是没有锋芒可言的，当凡事都可以通过他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后天形成的能力轻易化解的时候，锋芒就不在了，太过完美就等于平凡。相比起展昭，白玉堂、赵普和林业火，甚至公孙，哪怕是小四子，都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有着鲜明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大家都有一股属于自己的锋芒，展昭却从不曾有，或者说展昭的锋芒一直被藏着，从来不曾展露。 然而就在刚才的一刹那，殷侯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凛冽的气息从展昭的身上散发出来，他养育了这个外孙20多年，第一次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展昭的认真，他对白玉堂的在意，让他锋芒毕露。殷侯正走神，就听到身边天尊突然开口： 真像啊。 像什么？ 以前的那个你。 什么？ 我还以为他一点都不像你，现在看来他是只有一点不像你而已，其他的都像你。 哪点不像我？ 你的一生都在失去，所以你的眼神一直那样，而你外孙一生都未曾失去，所以他没有你的眼神。换句话说，他今天突然意识到可能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像你的那部分醒了。 那我可得确保白玉堂好好的，不然的话，以后我乖孙都像以前那个我了，那我可吃不消。 这倒是，迷迷糊糊的比较可爱。 你倒是不担心呢？ 担心什么？ 白玉堂不是你的宝贝徒弟吗？你不担心他有危险？ 担心，不过妖王说过，玉堂会为我送终，于是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是我的死期。所以我徒弟没理由死在我前面。 妖王和小四子的预测出现分歧了吗？ 先不说这个，那边什么情况？ 天尊对着那巷子努了努嘴，殷侯摇了摇头。 没觉察到什么气息，可能人太多了。 我也没有，所有人都没察觉到，可是明显展昭察觉到了。他内力不是我们这里最高的，我们都感觉不到的气息他是不可能感觉到的，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殷侯看了看前边异常镇静的展昭，以及展昭身边异常平静的白玉堂，良久叹了口气。 他们身上总会有一些超越我们的地方吧？ 这倒是。 白玉堂就在展昭身边走着，然后突然开口： 猫， 嗯， 你不要那么紧张。 展昭微微一愣，指了指自己。 我看着紧张吗？ 你看着不紧张，但是我感觉你很紧张。 展昭试着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有些事情他还是在意。 妈，无论小四子看到了什么，那应该只是一个画面而已。 展昭皱眉，想起刚才小四子描述的画面，有一种心抽紧的感觉。这绝对不能发生。 有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什么意思啊？ 太专注某一点，可能会忽略其他的点。命运不可能改变这种说法是胡扯。 你相信命运会改变？ 命运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就好像小四子叫了喜儿一声，喜儿摔倒了，也有可能小四子没叫他，他摔得更惨。无论小四子看到的是什么，但面对的是我们自己。不要被所谓的命运蒙蔽了双眼。所以， 展昭看着白玉堂，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放松，太紧张会影响你的判断。 展昭无奈地看着白玉堂，但同时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那种紧张的压迫感瞬间消除了，眼神也不再是刚才那样有些吓人了。后边殷侯惊讶地看着展昭的变化： 哎呀，真是被你徒弟吃得很透啊。 哎，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 什么味道？ 像是什么烧着了。 天尊的话没说完，忽然地面微微的一颤，众人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就在这一刹那，只听到砰一声巨响，瞬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人群爆发出尖叫声，闹哄哄的人开始疯了一样四散奔逃，惨叫声传来。众人下意识地一跃上了房顶，离开骚乱的人群。等到了屋顶上定睛看，就见不远处，也就是集市中心的一座大宅突然爆炸起火，四周围不少宅子都震塌了。这里是闹市，而且人多，瞬间混乱了起来，人挤人，人踩人，一下子乱了套。 糟了， 要踩死好多人呢。 赵普站在屋顶看着下边的惨状，欧阳少征让影卫赶紧回应天府和城门外去叫来人马维持秩序，其他人下去救人。有不少人都被撞倒，一旦发生这种混乱拥挤的情况，最可怕的就是被撞倒，特别是老弱妇孺，因为随时随地可能被踩死，所以只要将被撞倒的人扶起来就没事了。另外就是要控制人群，让他们不要慌乱。众人纷纷下去救人，展昭还有一些顾忌白玉堂，但是此时乱糟糟一片，展昭顺手扶起了几个被撞倒的小孩，带到没人的地方，突然那目光又出现了。展昭抬起头，虽然他在白玉堂几句话的开导之后放松了下来，然而那种不知道为何变敏锐了的感觉却依然存在。他望向那目光的来源之处，却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随着那目光而去，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展昭一皱眉，纵身一跃追了过去。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